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范元白却不耐再听下去，直接一跃而起，抄起剑就朝内门闯了进去。一路上不乏有人提剑来拦，其中有昔日同门，也有所谓的东周派弟子，还有高鼻深目、身份不明的黑衣人。范元白几番下来耗力不少，手下动作也跟着粗疏下来，险些被人砍中，亏得沈乔在后面跟着一路关照的。相比起来，初出茅庐的十五却显得游刃有余得多，他手中的剑只是在路上捡的寻常长剑，一招一式却将沈乔最近教的悉数都用上了。他不像范元白心神恍惚，又有沈乔在旁边，心头大定之余，出手也越来越稳，反将这些上前攻击的人当成切磋未招的对手了。但十五终究是刚刚上手，一开始还有些无措慌忙，好不容易将对方制服，就迫不及待回头，只为看见身后之人露出一个赞许的笑容。 沈师，我做的好不好？ 很好，不过还是要小心些。 是。 十五的肩膀被轻轻抚过，带来一阵轻微的暖意，令他大受鼓励。内门之中，岳昆池手中的剑被阮海楼拍飞，自己腰际也中了一掌，禁不住连退三步，撞上身后的柱子。他不顾身旁弟子过来搀扶，也没有看阮海楼，却是对门中长老卢峰咆哮： 卢峰，你竟然勾结外人来攻陷陛下宗，你这不忠不义之徒，不配当本门弟子。 哼，配不配轮不到你岳昆池来做主，让赵宗主出来说。 你明知赵师妹在闭关不得受半分惊扰，还故意选在这个时机打上门来，看来你早有了叛门之心。 岳昆池，你小时候常常被你师父骂哭，是我天天下山给你买糖吃，你师父说你蠢笨，也是我手把手教你将那些招式练好的，现在你想必也早就忘光了吧。 我没忘，阮师叔你对我的好，我这一辈子都记在心上。但你现在已经是东周派的人，又娶了高沟离王的公主，却带着东周派的弟子杀上碧霞宗，还勾结突厥人和门中长老一语夺位，难道你就是这么对自己师门的吗？ 哼，当年若非你们师父暗箭伤人，害我被千夫所指，有宗门却归不得，不能不黯然远走，又怎会流落高沟里？你不会知道我后来又遭遇了多少苦难，才得到东周派掌门的青眼，成为他的入室弟子。转眼20年过去，可惜你们师父早已作古，否则这个公道，我更乐意当面向他讨回来。 我说阮公卢公，你们又何必与他说这么多？赵池营闭关不出，他岳昆池占着戴宗主的位置，大权在握，不知道多么逍遥快活。你们让他把宗主之位交出来，他当然不会愿意啊。反正今日都杀了这么多人了，索性杀个痛快，直接把不听话的人全换掉就是了。剩下一个赵池营，就算他出了关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 不错，阮师兄，岳昆池强弩之末，不过靠说废话拖延时间，先将他废了再说。惠乐山昔日欠你良多，今日该轮到他的弟子来偿还了。 阮海楼也不再多言，直接略身上前，一掌拍向岳昆池。岳昆池精疲力尽，退无可退，只能闭目待死。他身旁的弟子周夜雪却忽然扑上前，打算为其师挡下这一击。范元白跌跌撞撞跑进来时，正好看见这一幕，登时肝胆欲裂，禁不住大喊出声： 师妹！ 他离对方众人尚有一段距离，别说跑，就是连滚带爬，此时也赶不及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道白色剑光堪堪从他耳边掠过，直接从周夜雪和阮海楼之间穿过。剑光之快，快的所有人都没有来得及回过神。阮海楼掌风一去，即使有所感应，心生警惕，也已然收手不及。剑光一来，犹如君临天下，直接将掌风压制。他只觉手掌一阵痛楚，急急后退。等到落地定睛一看，掌心却仍是多了一道长且深的血痕。 在场众人如碧霞宗精英弟子在方才的内讧之中已经消磨殆尽，愚者精神萎靡，不慎振作，竟无人看出沈乔这一剑乃有形剑意，而且已经接近剑心的造诣。如阮海楼等人就算能看出来，也万万不会说出来长敌人威风。阮海楼捂着流血不止的手， 来者何人？ 沈乔。 沈乔收剑入鞘，声音轻且柔和，却传遍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。其他人尚且没什么反应，蒲安密却露出见了鬼似的表情。 你就是沈乔？ 这位公子认得我，敢问高姓大名？ 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。 家师坤爷，沈道长想必不陌生。 哦，的确是故人。 当日半步峰上一战之后，家师可是想念沈道长，想念得紧啊，还担心你落崖丧命。幸好上天庇佑，沈道长大难不死，家师就在离此不远处，想必明日就能上山来，届时故人重逢，沈道长大可与家师好好聚一聚了。 听见半步峰一战，在场大多数人就都明白沈乔的身份。十五只觉得有些人望向沈师的目光令人厌烦得很，忍不住暗自皱眉，稍稍往前一步，想要挡住这些眼神。沈乔似乎察觉他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按住他的肩膀，语气仍是平淡温和。 的确是故人，是该好好聚聚。诸位今日想必也非为我而来，还是先将你们的正事解决了要紧。 沈道长之名，纵然我身在高沟里亦有所耳闻，今日真是幸会。不过这是我们碧霞宗的家务事，沈道长无缘无故来掺和一手，又是作何道理？ 碧霞宗的内务我无意过问，不过今日我带晚辈前来认祖归宗，总不能看着你们将碧霞宗屠戮殆尽吧。 沈道长，你说的晚辈是？ 就是他，他叫十五，在和父母逃难时被碧霞宗门下竹冷泉所救，随即收为弟子。竹兄过世前委托我一定要带他回到碧霞宗认祖归宗。 他竟是竹师叔的弟子？哈哈哈哈，好好极，看来今日是个好日子，故人全都到齐了。竹冷泉自己没来，派个徒弟来也好，他若还在，倒可以让他来说句公道话，看看当年到底是惠药山不仁不义，还是我们活该被逐出师门。 阮师叔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唤你一声师叔，昔年恩怨，先师临宗前未曾听他提及，言语之中多有后悔之意，觉得当年之事自己也都有过失，还嘱咐我若以后见了你们，照旧要恭恭敬敬称一声师叔。可那毕竟是上一代的恩怨，就算你不念同门之谊，也该念师门一手将你培育起来的恩德。可你如今竟何？今日你们血洗碧霞宗，可碧霞宗这些弟子又有何过错？他们并未经历或参与当年之事，为何要白白死去？卢峰，你身为长老竟然勾结外人。 行了，我就看不惯你这婆婆妈妈的模样，若是赵迟莹肯分出些心神来管理事务，碧霞宗也不至于是如今这不死不活的样子。他们自己本事不济，死了就死了，你若识相便赶紧将宗主之位交出来，日后无论碧霞宗在谁手里都比在你手里来得好。 若我不肯呢？ 如今周国伐齐，来势汹汹，齐国大势已去， 阮掌门与卢长老已经向东突厥阿尔福可汗投诚，俱被封了官职爵位，若岳长老也肯识时务，带领碧霞宗上下归顺，以后定然大有前程。哼，差点忘了与沈道长说，您那位师弟如今的玄都山玉掌教，不久前已被阿尔福可汗亲自册封为太平玉阳主教真人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当日您若是没有拜于我师之手，今日受封的可不就是您了？ 这么说，玉矮这次也与坤爷一并到碧霞宗来了？ 玉真人没有来，来的只有我师尊。若沈道长有兴趣，不妨等我师尊来了，随我们去见阿尔福可汗。可汗若见了沈道长，必然也会很高兴的。 贫道如今虽然落魄，可也不至于依附一个只会强取豪夺、滥杀人命的强盗。 你可知晓自己在说什么？莫不是以为有燕无师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谁都不放在眼里了？ 我从未如此想过。 好叫沈道长知道，燕无师很快就要自身难保了，与其靠他，还不如投靠强盛的突厥。以沈道长如今来看，武功想必已经恢复过半了吧？若你肯到阿尔福可汗麾下效命，以可汗爱才之心，必然愿意为沈道长提供一个尊荣的地位。届时你不就可以与令师弟平起平坐，分庭抗礼了？ 多谢好意，心领了。 你还真是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啊。 普郎君，你们之间有何恩怨，不妨改日再议，眼下还是先将碧霞宗之事解决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 此事自然还是以阮掌门的意见为主。阮掌门怎么说？ 阮海楼如今入了东周派，在派中地位不低，又娶了高沟离王的女儿，身份有些特殊。东突厥想要趁着北周伐齐的档口，将齐国东面这一大块给吃下来，与高沟离的利益不谋而合。双方暗中合议，早将疆域都给划分好了，只等着周国大军大举进犯，齐国忙于扑灭西边的火焰，他们就可以在东面这块捡便宜。而今日碧霞宗之事，不过是这些计划中不起眼的一环，与大局无关。只不过阮海楼以高沟离王女婿的身份投靠了突厥，突厥自然要给他面子，在他前往碧霞宗解决过往恩怨的时候，过来帮他撑腰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